车站，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，那车头依然吐着烟。听说现在的你成了大经理，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，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，我才能放心走。 招聘最新报告显示，2018年夏季，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月薪是7832元，环比上升2.7%。北京排第一，平均月薪是10531元，上海、深圳、杭州位列第二至第四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拖后腿呢？ 这样的我们，很虚伪，那温暖。

流传很久很久，好多人都知道的作品，它就可以称作是一个经典的作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。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。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，北京的上空，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近来江苏苏州有一栋 3D 打印的别墅火了，这栋别墅建筑面积是130平方米，墙体材料取自建筑预料，还有工业垃圾等等，用无人机扫描技术把四合院扫描下来之后，三名工人用13天打印完成，造价是20万元，不知道你感兴趣吗？